好，嚟到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啊，咁啊，我哋冇咁懒啊，都今个礼拜都有节目嘅 ，OK 啊，就唔会突然间 skip 咗一个礼拜。咁咧，我哋今个礼拜想讲乜嘢咧？就发觉咧，原来咧，我哋生存喺一个和平嘅年代都好耐啦，吓，都起码距离呢个二次大战都六十几年啦，吓。咁啊，发觉咧，大家咧都系非常悠闲啊，完全都冇乜呢个discipline 嘅啊。咁其实咧，咁商业专题啊，讲喺和平年代，其实做生意同埋呢个战争年代嗰个分别吓，究竟想了解下咁样点样样咧 ？OK， 咁其实咧咁啊，和平年代做生意咁就系个大家啦吓，都谂到其实而家商业世界啦，个用嗰啲咁嘅理论，其实都系由战争度引发出嚟嘅吓。 啊，战争好多 咁啊， 温转民，你讲嘅意思系咪？ 系冇错。咁喺录音室入边咧，除咗我大卫之外咧，吓咁亦都有阿杜比啦吓。 系你哋好。 咁当然有阿亨利喺度啦。 大家好。 吓咁啊，有个嘉宾啦，就系呢个斐德烈吓。 嗯，大家好。 我好想讲大帝啊 ，OK。 系咪大帝啊？嚟到呢度你就系大帝啦，好啦， 冇 错 ，OK 吓，冇错。 都得。 系冇错吓。咁想讲嘅 topic 咧，就系关于呢啲战争上嘅嘢啦，或者系军事上嘅嘢嘅。咁但系咧， 战争同商业啲关系系点咧？ 咁其实每间公司嘅竞争，无论咩个行业，都其实根本就系一个战争嘅状态嘅。O K， 其实好简单嘅啫，嗱，即系始终叫商业专题啦。但系咁，每礼拜比较懒，咁就就即系，大家都用呢个做一个引子嘅话，大佬系咪先？咁 嗱， 其实简单，如果你当一个商场系一个战场。咁商場裏面大家爭逐嘅，除咗係呢個利益之外，係咩咧？ 唔係 resources， 係個市場份額咯，即係我所謂個 market share 啊嘛，係咪？ 係。 咁你要當一個 market 係一個土地，咁個 market share 就係嗰個土地嘅幾分之幾啊嘛。咁即係大家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咯。嗱，咁如果我哋有一個比較簡單啲，舉一個例就好似好簡單啦。即係譬如而家手機或者平板市場 ，OK， 咁大家都喺度爭逐緊嘅就係除咗賣幾多機之外，就係嗰個我哋所謂個 OS 啊，個作業系統究竟邊個個 market share 最大啊嘛？咁啊，即係如果我哋舉個例，譬如我 Apple 咪 iOS 咯，係咪？咁啊 Google 咪 Android 咯，係咪？咁啊，譬如如果你當 Windows 都係一個 player 嘅，Windows 8咪一個 player 咯。咁而家好撚明顯就係而家 so far 睇咧，就係話你當係一個戰場 ，OK？ 咁 Android 咧就應該似乎咧就係個 market 嘅 leader 啦。 啊， 咁啊，跟住咧，系啦，跟住就到 iOS 啦，系咪？最后到 Windows 啦。咁但系 Android 佢个 market share 好大，即系佢领土好大，系冇卵用噶。因为佢啲领土咧，全领部都系啲穷啊，中等收入国家，即系佢高档机都有噶嘛。但系如果你计佢嗰个每部机可以赚几多钱咧，佢又唔够 Apple， 即系 Apple 咧就占领晒啲瑞士啊、德国嗰啲咁嘅地方，即系全部都系啲高收入地方嚟嘅。 系冇错，就算呢个手机市场都有呢个阶级矛盾啊 吓。咁手机市场又可以咁样睇噶，咁你又当佢有啲咩盟友啦？咁譬如 iOS， 咁佢系做个 software 噶嘛，系咪？咁但系佢通常都系经过去卖得最多，卖 iPhone、iPad 咯。咁 Apple 嘅盟友喺边度咧？咪台湾咯，同埋大陆咯。因为系负责同佢生产噶嘛，提供啲产品俾佢哋噶嘛。 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你 Apple 成功，即系到今时今日，除咗硬件啦，咁 software 都系一个成功好重要因素啦。咁譬如你 iTunes 啦，以前你我相信你啱啱2000年之前嗰段时间，大家都见过唱片业变成咁嘅，咁个 iTunes 所以一举扭转嗰个局势而。令到咁多人哦，好似仲会买返正版啊！ 简单啲嚟讲就係、是、有啲人届时有饭开嘅，而家冇饭开 啊！ 有啲人就届时冇嘅，即係玩单啫嘛。之前头先阿斐德烈喺度讲就係话 ，OK， 即係呢个平板市场出现咗之后，咁啊令到啲 PC 咪收晒档咯， 就 咁简单啫， 一鸡屎一鸡鸣，咁简单讲。咁其实即係而家 Apple 個情況就好似頭先阿 Henry 咁、阿亨利咁講啊，咁Apple 啲硬件咧，講真 ，generally 都係爭啲噶啦。咁但係其實因為佢自己封閉啦，咁自己自閉嘅話，咁佢一個人話曬是獨裁嘅，呢、這個真係反而獨裁政權嚟。 冇錯，因為獨裁政權最早嗰時候都係佢佔領咗最多領土嘅，但係慢慢俾 Android 解放咗咁解。 就等於呢個 Hitler 咁啦 ，OK 嚇。 咁、那個獨裁政權，咁既然以前阿教主仲在世嗰陣時，自己教主又咁英明神武，係咪就係、是、大家佢當係半個蘋果粉咁嘅講法啦？咁所以井井有條啦，所有嘢咁當然阿教主掛咗賣鹹鴨蛋之後啦。咁而家 即係一個皇帝駕崩啦。 係啦，咁有個繼任人上台，咁大家都仲有少許懷疑啊，對佢能力。不過當然啦，咁。 成個國家機器都喺度嘅。咁你好似明朝啊、万历皇帝咁多年唔上朝都個國家都仲喺度，係咪？ 即係唔去再出去呢個打仗啦，就淨係食老本算啦。 咁都明聽到係咪個國家係咪？ 咁始終冇創新嘅，但係嗰個市場份額會慢慢縮細嘅嚇。 咁啊，但係敵中有我噶嘛，即係譬如 Apple。哦，佢發現哇，屌真係唔夠你 Android 嚟喎，你話啲機咁 Q 平，我有咩辦法咧？但我又唔想 Samsung 做到咁大喎。咁你記唔記得兩年前咧，係入蘋果咧，Steve Jobs 之後咧，曾經係對呢個 HTC 嗰啲叫做訴訟咧，全部 cancel， 即係唔 Q 告你啦。唉、哎，費咗事你賠錢賠緊到你都執撚埋粒。咁等 HTC 咧仲有機會唞下氣咧，就做翻但 HTC 又對 Samsung。打仗即係同打仗係好 緊，即係等於寒戰一樣嘅啫喎。 係啊，咁而家咧，而家你話呢啲智能手機咁啊，國內開始崛起啦，咁啊開始崛起，我身在夠平咁啊得咯。 係冇錯，就係做起呢個小米去打冧 Apple 啊。 咁我哋又可以 打三星先啦。 咁啊呢度啊，仲開咗引子啦，即係費事你話商業專題唔係講商業話啊，但係要講啊，咁啊已經講夠啦。咁我哋 冇錯，我哋開始要呢個轉換話題啦。OK 呢度啊，大衛嗱，你而家講頭先，我哋講 Apple 啦，呢個 Google 啦，又講呢個 Android 啦，又講 Samsung 啦嚇。 係， 其實咧呢啲咁嘅嘢咧，就係呢個大 corporation 啦，大貓嚟嘅。咁啊，其實日本咧，有啲公司咧都係請啲大將嚟呢個經營嘅喎。 啊，咪一個 dotcom 啊？ 唔係，頭先我哋講開就係講呢個伊藤忠啊嘛。係，伊藤忠啊，有個人有個前任係咪社長啊，定係會長啊，都非常之出名啊嘛，亦都係呢個軍人出身噶嘛。 呢個賴島龍三啊， 即係我哋好多集之前咧講日劇嗰個時候都曾經講過，以佢為藍本嘅拍一套日劇啊嘛。 冇錯，呢個藍本拍一套日劇咧，就係呢個不毛地帶，就係呢個山崎豐子嘅小説。咁就讲咧个主角咧就系呢个系一个日本三大参谋之一嘅 ，OK。 咁其实参谋做啲咩嘅咧？杜比 参谋咧就系呢个运筹帷幄啦、调兵遣将啦、啲策略啦，系打仗嘅策略应该点做啦。咁英文叫 chief of staff 啊。 咁参谋咧那个权就好大嘅。呢个邓小平就做过参谋长啦。咁你话佢参谋幕后，事实上佢系有呢个指挥权嘅， 系咪？ 咁啊，咁你成日我哋成日讲话阿司令啊元帅，事实上佢背后一定有个参谋。 但系其实话事系咪最后都个司令咧？ 我睇啊，睇下啲咩国家啦，咩军队啦，通常都会系啩，系咪先？ 咁会唔会好似我哋读书嗰时讲，就我哋成日讲啲市场策略啊？咁我哋会分咗两样嘢，一种嘅叫 strategy 啊嘛。 系， 佢有 个 tactic 就叫落去下面噶啦，即真系点样抽嗰时点样做嘅，系咪咁嘅分别嘅真系？ 嗱，即系咁讲啦，又话咩叫战略，咩叫战术啦吓？咁咧，你啲沟女咧，你已经锁定边个目标咧，同埋点样咧系去 approach 佢咧？嗰啲叫做战略。 系 约到出街嘅时候咧，点样 advance 咧 ，approach 点样即系做手脚啊嗰啲咧，又叫战术。 咁即系点样氹佢就系主管嘅分别啦。 冇错啦，即系我系咁讲啦吓。唔系讲啊讲啊，亨利嗱，即系我哋嘅节目系商业专题啦。咁你讲翻头先啊，讲喺呢个 I T 世界里边、手机世界里边，或者系呢个电信世界里边嘅竞争咧，就有如战场啊。可能嘅战场都冇咁细致。只不過咧喺商業嘅世界咧，唔係一定咧係我哋咧係要你死我亡嘅，唔一定係零和遊戲，有可能有共榮啊！就算輸咗咧，都唔使咧冇埋條命嘅， 冇錯。 咁但係真正嘅打仗咧，就咧你咧如果輸咗，分分鐘咧階下囚，命都冇，老婆仔女俾人奸曬啊！都有啲咁嘅嘢嘅啊！咁但系咧， 殺曬啲男人，搶曬啲女，咁嗰啲 啦。咁但係戰爭有殘酷嘅一面啦，但係喺戰爭裏面咧，為咗戰勝咧，就大家咧無所不用其極。咁啊諗盡各種方法，除咗人強馬壯之外咧，咁仲有啲軍備咧係要好勁嘅。 係。 咁但係為咗生更軍備咧，除咗要堅固之外，仲要生產得快。咁啊，因此咧，佢諗到啲技術出嚟咧，就攞嚟做飛機大炮啦，喺度空嘅武器啦。但喺戰爭過咗之後，呢種 technique develop 咗個 technique 同埋人才咧，喺轉化成為民用嘅時候咧， 推動經濟 係啦，係推動經濟。 係所謂民用，其實都係商用嘅啫。OK 嚇 啊，民用就講得好聽啲咧。咁如果你講人才咧，就係我哋要講翻就話美國唔係美國打贏嗰叫德國， 係 同埋日本咧。 佢其實咧國家咧嘅戰爭機器就毀滅咗啦，但係人才就冇死曬嘅。 冇錯。 咁咧呢啲咁嘅人才，啲工程技術人員咧喺戰後咧為呢兩個國家嘅復興咧就扮演咗相當重要嘅角色。咁當然啦，部分精英人才都係過檔咗去敵國啦，過檔咗去美國啦，就喺度 重井石根。冇錯，重井石根。 咁有你話咁有啲乜嘢啊？嗱，好簡單啦，講造船。造船咧就幾過癮嘅，逢係船咧，我哋諗起 adventure， 諗起歷險啦。 係冇錯， 咁我哋喺二次戰嘅時候咧，邊度係大後方咧？對於盟國嚟講，美國啦、加拿大啦、澳洲啦、新西蘭等嘅地方啦，因為咧戰爭咧就冇去到 冇燃燒到嗰度啦， 喺陸地上冇燃燒到去美國、美洲大陸嘅。 係 咁啊！你嗰陣時大後方，你要運好多嘢去歐洲同埋亞洲戰場，咁你要需要運輸艦，咁啊需要好多運輸艦。你唔單止運武器、運彈藥、運汽油，仲要運糧食。咁、你美國呢去歐洲打嘅時候呢，你要運埋啲糧食去養當地嘅人民。一旦凡戰爭，你而家我哋啲嗰啲咁嘅人呢，我哋冇經歷過戰爭，同大衛咁講，講到戰爭呢就好浪漫好刺激嘅啫。實際戰爭嘅時候呢就好痛苦嘅。 我哋呢一代對於戰爭咧嘅有個睇法咧，就嚟自呢個網上嘅世界同埋遊戲機。 O K， 嗰啲 冇錯。O K， 應該咁講，東南亞嘅戰火咧， 帝國時代 就自1975即係80年代開始已經停頓咗啦。我哋係一個比較有起碼30多年嘅和平年代，可唔可以咁講咧？基本上是一個和平年代的，即是中國和這個越南開火呢，1979年呢至所謂大陸叫 情緒戰爭，五次戰爭啦，其實 那80年代初期都有小規模的戰爭的， 五次咯，其實前後79到89都大概五次， 但是那個規模呢就即是沒那麼大啦，那就基本上是和平的，在東亞地區， 沒錯， 東南亞地區是和平的，那次大陸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呢都經常有衝突啦嚇，咁、我哋咧就唔係咁多人咧，即係尤其是後年青一輩80後90後咧，經歷過戰爭，知道佢嘅苦味。好啦，苦味唔講住啦嚇。由於咧講翻咧頭先啦，你話美國咧同埋加拿大要運啲各種依個物資去歐洲同埋亞洲個戰場咧，咁佢要運輸工具。咁運輸工具就係啲運輸艦。咁當時咧美國咧就生產咗一種級數嘅運輸艦咧。就叫做自由輪 Liberty Ship， 咁佢係幾大隻到咧？即係12000噸左右咧，就唔係以今日嘅標準嚟講， 好大 喎，唔係好大，但係你唔好忘記嗰啲係二次大戰嘅時候嘅嘢嚟嘅。咁太大隻咧，其實咧係未必一定方便嘅。咁有好多因素要考慮點樣生產啦、啊。咁好啦，喂，那個戰爭時期要咁多運輸艦，你有咩辦法可以將佢好簡單咁生產咧？咁佢咧就要一個模組化式生產，即係 咩叫模組化咧？ 即係話咧有幾嚿嘢砌埋佢，好似積木咁砌。 LEGO 咁樣啊？ LEGO 咁樣砌。係 冇錯， 因為造船咧、大家都知啦，即係造船咧，通常咧而家喺船澳做，起碼和平年代做咧，就係起做龍骨先，即係船個船底啊個鋼擺咗喺度先，然後咧喺嗰條鋼作為基礎起咗個架，然後咧將嗰啲鐵板或者木塊咧，係燒焊或者其他方式咧，用扭釘方式將佢釘埋曬去，做一隻船出嚟嘅。咁呢種方法咧係好慢嘅。 係 嗱，我哋知道分工咧 ，division of labour 咧係可以增加佢 efficiency。係 冇錯，呢個 咁美國佬諗出一樣嘢啦，同埋美國地方大，唔好忘記美國地方大，好多嘢係可以實行到嘅，好多國家實行唔到嘅。佢模組化咁啊，分工一間工廠負責做個船頭，一間做船尾，一個咧就船做船橋咁樣啦。咁啊，做差唔多咧，就拎到去岸邊啲船嗰度咧，冚埋佢。咁由於分工咧 ，division of labour 咧，令到 efficiency 咧可以增加到5日之內可以出一隻船。 哦，誇張 啊！好誇張，好快啊！即係你今日係唔可以想象。 唔係你令我諗一樣嘢嘅，而家我哋嗰啲公屋居屋咧，發覺起咧都全部都係個模組化咁起嘅， 係啊， 都係擋曬都砌上去嘅。OK， 因為我見過啊，鬼快起到上去， 有個吊稱起咗天秤咁啊！ 呢個咁嘅 concept 係戰爭裏面 develop 出嚟嘅。咁但係嗰啲船咧，呢個自由輪咧，佢行得唔係好快嘅，即係10多海里嘅啫。咁以速度嚟講，就唔算係嘅，唔係一隻可以 combat 嘅戰艦嚟嘅。咁你雖然係運輸艦係船咧，但係佢前後都係有炮嘅。 就唔係機關炮，係啲大炮嘅。咁當然啦，你呢啲咁嘅船咧，由於係運輸艦咧，咁佢真係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嘅時候咧，係有護航艦隊嘅， 係嘅護衛艦。 好啦，咁但係咧到因為由於十幾海里好慢嘅，你啲船咧好慢咧，拖慢咗整個運輸隊嘅。咁有咩？咁美國咧到戰爭末期咧就設計咗另外一種叫勝利輪 （Victory Ship）， 都係運輸艦嚟，可以行超過二十海里嘅。咁變咗自由輪咧，就慢慢咧就嗰個作用冇咁大啦。嗱，你冇忘記啊，逢係啲艦隊咧，佢要有隊形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我哋行山咁。即係你揾埋啲老弱咧，好似阿斐特烈哥哥咁嘅大位，行得咁快，一定唔會揾啲老嘢去嘅。我哋喺度行得慢，你拖爛曬，你一定要等埋嘅。咁你成隊艦隊咧，成隊運輸隊去咧，佢有護航啊，有各種船咧。如果你行得慢，一定就行得慢嗰只嘅。 系、 啊，因为行得慢，佢唔可以行得快嘅。 木桶理论咁 嘅，系啦。咁你有机会解释下木桶理论，我都唔知系乜嘢啊。真 系装落几多水，等吹气喺你最短嗰排板，好简单嘅，好简单个道理。 咁啊，咁打完仗，好啦。咁你如果你系美国佬，你留翻快嗰只还是慢嗰只？ 梗系快啦，有快嘅用 系啦，快嗰只啦。咁当然啦，打完仗就唔需要咁多运输舰啦。咁啊，将啲运输舰卖咗出嚟啦。都買啲自由輪， 賣俾邊個咧？ 賣俾大家都識㗎啦，香港嘅。啊，兩個，一個姓董嘅， 係 一個姓包嘅。 我哋第一屆嘅特首嘅老豆啊， 係啦，阿董浩雲同埋包玉剛。係啊，咁啊，佢哋呢啲嗰啲船王啦，做咗製造咗啲船王，去買啲二手船。咁啊，中國咧經過戰爭就百廢待興，咁需要重建就需要各種嘅原料， 係啊， 各種嘅器材。各種嘅即係我哋叫 war 都係拍內品嚟嘅咯，嗰啲 咁啊，即係買咗啲咁嘅二手船咧，就運做航海啦，就發咗達啦。咁啊，原來我哋今日咧去香港個我哋海事博物館咧，喺天星碼頭嗰度咧，係有介紹呢段歷史嘅。 哦， 係啦 ，Liberty Ship。咁呢個模組化生產咧，喺戰後咧，而家應用喺工廠，甚至而家你話起公屋居屋啦，係快啲嘅。 係冇錯， 係啦。咁納粹德國有冇咁做？係有。到戰爭後期嘅時候咧，因為如果你喺船澳裏面咧搭條龍骨起潛水艇咧，你係好慢噶。 嗯， 佢有咩辦法咧？又係模組化生產喺內陸裏面咧，一間工廠負責生產個潛水艇個頭，有埋啲魚雷管嘅，一間負責中間一個船尾，一個負責呢個叫 cunning tower， 個 cunning tower 中文叫乜嘢？嗰、那個瞭望 塔 啊，瞭望塔啊啲咁嘅嘢啦。咁啊，又用運河咧就拖去。去到海邊嘅船澳嗰度咧，將佢冚嘅，但係來時已晚啊，來時已晚啊，已經係即係盟軍嘅轟炸咧，攤 已經單獨曬啦， 佢冇咗制空權啊嘛，咁你咧戰爭咧好多發明嘅嘢咧係喺戰後咧係應用到去民間嘅， 係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我哋講翻就係、是有好多運輸嘅模式啊，即係而家我哋講話，即係如果你係做開而家我哋叫後勤咧 ，logistics 咧， 係。 不如果你係做運貨嘅 ，OK， 你又接單生意 ，OK， 咁你架貨車咁大咧，你未必咧幫人哋運啲貨由 A 點，譬如由港島區，由呢個香港仔就運去呢個元朗。咁咧，但係你咧想個貨車咧就嗰日做到最多生意，咁啊你可能嗰有人咧就運幾箱嘢嘅啫。甲公司箱嘢，月公司咧就话有十箱，加加埋埋，咁啊总共咧就去可能五个点，跟住咧送货咧就送六个点， 好似黎曼的咁啊， 好似黎曼的咁样做法啦。喂，咁你呢种情况咧就我哋今日香港见到啦，但系二次大战时候一样，我哋成日 imagine 想象咧嗰啲火车啊，去运嘢咧，佢喺摆喺架火车上面咧系统一嘅货物，一个地点如果装坦克车话。是裝晒的啦，我裝三十個坦克車或二十個坦克車咧，就可能美國中部某個省做完咗之後咧，就運佢咧依個三藩市，然後運去再運去太平洋啊！我哋成日講，實際上咧，現實生活唔係一定係咁嘅，可能去甲城市咧 pick up 五架坦克車，乙城市 pick up 四架裝甲車，去 C 城市去丙城市咧 pick up 咧，可能咧係幾千箱罐頭，係啦，或者炮彈咁樣。佢美國佬咧就有啲專家研究啦，一個 mathematical model。 我有數計㗎呢個 數學模式咧啊，你以最短時間、最短嘅路程行曬咁多路， 最多點 啊？咁嗰個咧，嗰個數學模型咧。 其實喺工程學咧，好多學同學咧讀過噶啦，叫做 PERT，P-E-R-T， 係咪叫魚骨理論？我唔知啦嚇。啊，咁呢個咁嘅數學模型咧，喺戰後應用喺民間。你做呢、這個我哋叫而家叫做物流啦，以前叫貨運啦，即係唔好聽啦。而家做即係搬運工人，我哋做物流嘅啫。物流啊嚇。咁喺戰後咧就應用喺民間嘅運輸行業啦。 物流行業啦， 物流行業啦。 呢個你可以舉幾個例嘅嘛？譬如如果用香港舉個例子，好簡單嘅啫嗱。咁啊，香港咧就如果你當呢啲話一種即係你佢揀一個 location 咧，就好重要嘅。咁啊，舉幾個例啦 ，OK 啦。譬如可口可樂，香港都仲可以自己生產嘅嘛。係。咁可樂嗰個廠喺邊度咧？隔時就喺鰂魚涌嘅嘛，同埋荃灣嘅嘛。而家鰂魚涌同荃灣嗰兩間都 close 咗啦。咁而家就喺呢個小瀝源嘅嘛，即係近住沙田嘅地方。咁點解會揀呢度？咁第一，因為政府就話俾你聽，哦呢、這個地方可以做呢樣嘢啦。第二個地方，你諗下，如果可口可樂佢每日要去派貨，派喺全香港嘅，咁其實你揀沙田或者小瀝源呢啲地方係一個相對嚟講唔錯嘅地方嚟嘅。你行大澳山隧道 ，Please elaborate。 係啦，你啊，大澳山隧道你一出去已經通九龍，再過隧道就香港島。如果你去派大埔嘅，又咁樣行九龍咧，就獅子山隧道出去就係九龍。咁啊，而家好多譬如大嗰啲，譬如大家樂啦，大家樂係有中央廚房噶嘛，佢哋而家喺呢個大埔工業村噶嘛。咁而家話，如果大家樂係一間鋪頭，佢好多嘢係要煮好咗之後派去每間鋪嘅。咁大埔會唔會係一個唔錯選擇嘅地方咧？ 山科 係啦，即係佢可以唔同嘅車散去唔同嘅地方。咁譬如另外香港而家有一個地方咧，如果你唔係做一啲好大型嘅，譬如可能你係做一啲甜品連鎖店，或者係一啲相對嚟講個規模冇大家咁細，就好多人中意揀油塘呢個地方做呢個生產食物嘅地方，因為油塘你一出去行呢、這個 東隧， 東隧就過香港島噶啦嘛。我即係 大老山隧道入新界， 係啦。咁我就如果我就唔入隧道嘅，就一個藍田一個派落去，可能派到尖沙咀。咁其實呢啲嘢咧都係某個程度上咧，就係佢哋去選址嘅時候咧，就亦都會根據佢哋個 logistic 嘅懷疏去做啦。咁啊，最搞嘢就邊間咧？就係、是、呢、這個維他奶。華泰而家咧，佢喺呢個我冇記錯，有呢個屯門工業區嘅嘢。 但係遠唔遠啲啊，哥哥？ 但係你又不能不忘記，可能維他奶佢做完之後咧，係運埋翻大陸嘅喎。 哦 ，OK。 啊，同埋可能維他奶佢啲保質期係可以長啲嘅，佢唔使日日派到去呢個筲箕灣嘅喎，真係。 啱啊！ 啊，同埋佢可能話哦，原來佢係唔需要派落去士多，士多都冇乜嘅啦嘛。咁佢可能係派落去哦，我主要係派落去啲惠康或者百佳嘅貨倉。咁另外我可能我就要招呼我自己喺唔同地點嘅嗰啲叫 rendering machine 啊，即係你用八達通啊，俾錢入去嗰啲自動售賣機 啊，係啊。 咁變咗佢哋就每一個人做法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因為我記得我讀書我都讀過嘅，即係我每個地方派幾多件貨係有，其實可以用啲筆咧計出嚟嘅。但而家就一定唔會，而家全部都係用電腦計嘅啦。佢會做一條叫最 shortest 嘅 route 行出嚟，咁你幫佢行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咁戰爭咁客觀上咧，為戰後和平年代嘅各種呢個經濟活動咧，係創造條件嚇。喂，咁你你自己咧，斐特烈，你有啲咩即係覺得即係戰爭有啲嘢發明咗，影響咗今日嘅嘢咧？係咪你而家著緊件衫？我見你咧，嗱，你啊真係年青力壯啦，嗱，容光滿面，係啦。即係有呢種 charming 喺度嘅， 多謝嘅嘢。 唔係講事實啫，大佬，我哋啲友仔成日講事實，所以咧喺公司咧出嚟打工講事實衰硬嗰、那個，所以而家仲要捱世界，唔係已經上咗岸啦。喂，我見你呢件衫咧有薄帶嘅，有肩膊帶嘅，有窄身嘅，而且你兩個恤衫嘅袋咧都係扭扣住嘅。嗱，你而家件就係灰藍色啊，實際上咧即係喂，如果變成綠色好似軍裝喎、 啊。因為講起又好似係。 吓、啊，喂，咁你就嗱，我知道你咧对军事 咧，英国海军嘅军装嚟，好似系。 我睇好多国家都会有，你有件咁噶吓，咁、啊、你够 fit 啦，我买唔到啊。 唔系呢只色咯。OK， 喂，你自己即系对军事咧，即系留意咗研究咗咁多年啦，你又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喺战争时候有用过嘅？咁啊，战后咧就我哋叫做军转民或者系军转商咧。 咁其實我自己啦，我自己講真，正業就做電腦，咁我覺得最明顯就梗係電腦啦。咁同埋其實 譬如呢、這個係咪好多補給品嘅？即係你啱講到呢個衫咁樣啦嚇，變咗一個 fashion 嘅。 其實咧衣服嚟講咧，我哋而家話 即係好多好多時裝咧，尤其是男仔嘅咧，都係同軍裝係係好接近嘅。 雨褸啦， 啊雨褸啦，或者我哋腰帶啦，啊咁都係同呢個軍裝係模仿軍裝嘅。因為軍裝咧，除咗係攞嚟打仗之外咧，佢係好適合個人體去著啊，令到你舒服嘅，同埋方便嘅。咁而家用句簡單嘅字眼，借用呢個電腦字眼啦，阿亨利叫 user friendly 啊嘛。 係，佢一定係。如果你即係做得軍服嗰啲。就我咁兩樣嘢，啲少有噶啦，即係嗰件嘢一定要 durable 啦，即係襟著啦， 會係襟著啊， 即係唔會著兩下個袖啊磨甩咗啊，咁啊第二樣用啲 quality 啊，應該係 user friendly 啊，即係啲就叫 tough 咯， 係， 即係最好就點樣啊？即係夏天嗰時候透風嘅，落雨嗰時咧就唔會濕嘅，啊冬天嗰時咧就 keep 住 warm 嘅。咁當然嗰個年代未有，但係而家你話呢啲衫唔好話軍服啦。你走去買件嗰啲乜聲 Adidas 嗰啲乜球衣啊，都話只有啲乜膠嘅功能啦，係咪先？ 咩做咩科技？ 即係話跑得快，會啲汗水會唔會黐喺度啊？會會 evaporate 啊？咁你買嗰啲乜雪褸又話唔知會 keep 住個温度喺裏邊啊？即係大風又唔會吹到你頭痛啊？咁都係呢啲嘢，我估啊，我唔知啊，但係我諗呢啲嘢都係一啲。在軍事上用的物料， 應該有在軍事上用 翻嚟民用嘅啫噃，其實。 咪就算是依嗰、那個近代嗰啲衫嘅 design 咧，應該都係軍事上用嘅，先至變到民用嘅。咁你諗下你， 尤其是即係講男裝啦，我哋 係你二百年前咁樣樣，你個十九世紀末係著緊啲咩衫嘅？你諗下歐洲係。全部都是穿緊啲 緊身嗰啲紳士服咁咯，係咪？ 係紳士服噶嘛，邊有咁多袋嘅啫？ 唔係咯， 咁啲袋攞嚟做乜嘢咧？全部都係裝物資嘅啫嘛，普通。 講真嘅，其實睇翻啲舊嗰啲照片，例如阿富汗啊，唔好照片啦，即係圖畫啦。咁例如阿富汗戰爭啦，即係英國喺入侵阿富汗嗰段時間，其實佢哋啲軍人都係穿嗰種類似紳士衫嘅，其實即係拿破崙，你見到拿破崙油畫、拿破崙戰爭嘅油畫都係嗰種衫，係、大概到可能二十世紀開始， 係啦，十九世紀末啦嚇， 係啦，咁就有而家嗰種軍裝嘅雛形咯。咁但係即係你話途中個變化點解突然之間咁大躍進咧，好似咁跳線咧？咁當然呢個就 係咪一個戰術上面一個？ 但我睇仲有一樣， 即係你英軍過紅色咁啊，好易啊，俾人打 咁講。你講開顏色呢樣嘢咧就。即係呢個都係聽馬鼎盛講啦，即係大家都認公認啦。馬鼎盛咧就係講軍事係最叻噶啦， 冇錯 啊。咁啊，點解以前咧就西方嘅軍服咧就紅色同埋黑色咧？咁啊好簡單原因嘅啫，打仗咧 講氣勢嘅啫。 啊，除咗係氣勢之外，就一定有死傷嘅。啊，死之前一定係傷嘅，多咗。咁你流血咪紅色噶？ 係啦。 咁你啲血咧係會影響個啲人，令到人驚咧。就有恐懼感嘅，咁、如果你係件衫係紅色或者黑色咧，啲血流咗落去咧，都係冇咁覺嘅。 哦， 咁、所以咧咁多紅色、黑色，咁但係呢個紅色、黑色當時咧就好容易人哋睇到噶啦。係 啊 係啊，偽裝呢樣嘢咧，就唔係咁當時嚟講咧就唔係咁重要、 但係其實嗰陣啲戰術又唔同嘅，咁講真，以前啲戰術即係兩軍交戰，即係佈曬戰陣先開始打嘅，咁所以 就係嗰個 area 嘅啫。係 啦，咁即係一個譬如一個大平原咁，發炮，咁跟住騎兵衝鋒，即係個戰爭個玩法唔同嘅。 即係冇咁大 limit 啊嘛，你 冇錯嚇。 咁你呢個掩護式啊，以前我哋稱為掩護式啦，而家叫迷彩咧嘅出現咧，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開始嘅。 冇。 咁點解需要有掩護式咧？第一就有即係望遠鏡咧，嗰啲嘅廣泛使用啦。第二同空軍出現係有關係嘅，係咪？係咪同空軍出現有關係？因為空軍會偵察你嘅時候咧，要睇下下邊咧有啲咩敵軍嘅。咁如果能夠掩飾得好、掩護得好、偽裝得好咧，人哋咧就唔咁容易發現你。咁所以咧，偽裝呢家嘢就應運而生啦。應該由第一次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開始係有嘅。咁講翻啦，即係講我哋衣食住行啦嚇、衣食住咧，我就冇乜資料講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資料講啊？ 即係野外求生術啊嗰啲 啊，即係咁啊。講翻咧食咧，就即係我哋今日咧，即係即係所謂乾糧啦嚇、我哋而家就乾糧話乜嘢咧？就係、是、罐頭啦，can food 啦，係嘛？呢個 can food 咧，或者各種保存食物嘅方法咧，都係同戰爭係有關係。 即係軍人行咧，就唔喺度行，喺度種田嘅。儘管大陸話成日咧，依個軍民一家人咧，呢啲係呃你嘅啫。即係你要喺嗰度咧，係穩陣守到你再種田。 屯田係一個曹操發明嘅， 正常嚟講都係去到搶鳩曬啲人啲嘢食嘅。係 啦，各種操法， 或者係我如果我要撤退之前，我燒緊曬啲嘢嘅嘛？屌有 即係焦土政策 戰術啦。 即係講開講，即係你行軍去到咁遠嘅時候，你帶嘅嘢咧就一啲食物一定係要保存得好啦。咁而家我哋嘅罐頭呢樣嘢咧，就都係同打仗有關係嘅。咁話説咧，就話喺1795年，即係法國大革命之後幾年，法國大革命係1789年啊嘛，係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即係經過咗好恐怖嘅年代啦。咁法國咧係捲入咗好多嘅戰爭。咁啊，1795年嘅時候咧，法國軍方咧就有一個獎金，呢個獎金咧以當時嚟講係好多錢嘅。是12,000法郎，就全國公佈邊條撚樣咧可以發明啲方法咧，係可以保存到食物，令我哋行軍咧可以帶到更多食物，又唔怕腐爛嘅。咁之前你有火腿啊，即係煙肉嗰啲嘢咧，但係可能嗰啲嘢咧，你如果濕潮濕咧，你未必係保存到噶嘛。咁啊，有條友叫做 Apert，大概係咁嘅串法咧，法國佬嚟嘅，佢本身咧就係、是、應該係賣開糖果嘅。咁糖果你要保存噶嘛、糖果就唔系新鲜嘅嘢，系腌过嘢，各种方法令到佢好味嘅。佢发明咗种方法咧，系做咗罐头嘅初型。咁啊，到1810年嘅时候就成事啦。咁就俾咗啲奖金佢咧，咁啊攞玻璃樽。玻璃樽，咁咧就唔系而家我哋啲酒樽个樽嘴咁窄嘅，好阔嘅。啲玻，你去超级市场啊，或者而家去啲酒庄你买咧。即係啲有啲酒咧，嗰、那個瓶咧，那個樽咧，那個口啊，那個嘴都係闊噶嘛，就類似咁樣。 即係玻璃罐咁啊？ 玻璃樽嚟嘅，不過嘴係闊嘅。 有啲牛奶樽啦、 啊，牛奶樽啦、啊，類似啦、啊。有啲紅酒而家都係攞啲咁嘅樽裝住㗎。咁用咁嘅方法咧，係製造罐頭嘅初型，好簡單嘅啫。佢原來咧研究咗十幾年，因為佢本身賣開糖果，你知唔知點樣去保存誒依個食物㗎嘛？咁啊，煲啲食物咧。擺啲食物其實已經煮好咗，醃好煮好，好美味咧。法國人咧食啲嘢就好健啊！咁原來咧即係嗰個政府出嚟嘅獎金咧，講明係保存肉類同埋蔬菜嘅。肉類咧就有 protein， 有熱量；蔬菜咧係可以有纖維，令到你去廁所咧係暢順。通暢啊嘛！咁啊，煲滾啲食物，煲到佢咧一熱一熱啊嘛！咁咧就將啲裏邊嗰啲細菌首先係殺死咗佢，然後咧。啲空氣全部咧向上係走曬噶啦，咁 expand 啦，咁令到個樽咧係機差唔多真空咁滯嘅時候咧，你吸住封咗嘴咧，嗰啲食物咧就可以保存住好長嘅時間。咁到咧1810年咧，嗰陣時拿破崙已經起咗家噶啦，咁啊佢咧就即係法國軍方就打上咗12,000法郎俾佢，叻仔係你嘅啲錢啊！你掂啦，呢個就是罐頭嘅初型啦。咁由於當時冶金咧嘅工業咧仲未好發達，就唔識得用而家啲石啊嘛，用天啊去做罐頭噶嘛。咁暫時未做到住，但係個原理就一樣啦。咁啊，整個19世紀，全個世界都係打仗嘅。 咁啊，真係正路喎！但係諗唔到呢啲嘢，我又呢啲嘢通常咧，呢個美國佬發明噶嘛，真係。 美國都有掂啦， 係。嗰陣時法國係好抽嘅， 法國係唔差。即係法國咧，你要講管治咧，就鳩流流就九流。但係以科技嚟講咧，好多嘢佢真係唔渣。譬如熱氣球都係佢發明嘅。 我同埋你可以留意就係都係好正常嘅。一開始嗰時做都係用呢個玻璃樽嘅，因為點解咧？就算當年佢諗到用呢個金屬器皿去裝住， 點樣製造 佢都要overcome 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咁你真係擺得耐，嗰啲係金屬嚟㗎嘛？你啲嘢都可能有汁有剩㗎嘛？撲你個街真係會生鏽㗎，咪食鳩啲人。係 啊，當然啦。不過仲有啲有樣嘢咧，就係、是、玻璃咧就已經發明咗好多年啦。生產玻璃樽咧唔係一件困難嘅事。咁好多嘢咧都係就地取材嘅啫。玻璃咧，法國都咁樣飲酒啊啲嘢咧，唔係難揾到嘅。即係呢樣嘢係即係隨手可得嘅。咁仲有一樣嘢，你如果你話頭先我哋講到冶金工業啦，冶金工業咧，嗱喺1810年嘅年代，呢、這個蒸汽機儘管係發明咗，但係運用到去生產呢個石啊、鋼鐵咧，我相信未嘅啫，未去到嗰個階段啊。 蒸汽機應該發明咗啦，喺1810年嘅時候，但係呢個應用到去去冶金咧，我相信係未去到嗰個階段嘅。咁咧，仲有要好即係我睇要好先進嘅冶金工業先可以做啲做到啲石嘅罐出嚟啊，未噶。咁啊，咁但係呢個保存食物嘅方法咧，喺整個19世紀咧都係派上用場嘅，因為19世紀邊度冇戰爭？請問邊度冇戰爭？啊！喺歐洲打，喺中國打，啊！喺美國都有場南北戰爭。喺南美洲咧，啲國家就打餐死嘅，爭取獨立啦。而喺非洲咧，有爭奪戰、殖民地爭奪戰嘅。所以咧，喺一個非戰亂嘅年代咧，呢咁嘅科技咧就大派用場。咁啊，到19世紀末嘅時候咧，冷藏設備咧發明咗啦，啲大型嘅雪櫃。咁啊，佢其實歐洲咧嘅地方咧係好細嘅啫。咁歐洲人係中意食肉類嘅，但係佢要肉類咧，即係依個所謂畜牧業咧，需要好大嘅地方。歐洲就冇咁多地方，咁啲肉類咧就美加澳紐等地運去。咁啊，喂，咁運去咧運只牛咧就好麻煩嘅。 運牛肉容易啲。 運牛肉啊嘛，咁澳洲方面咧就佢即係英國佬咧發明咗啲冷藏設備咧，由澳洲咧係運啲凍嘅羊肉啊，去運澳運去英國俾佢哋食。咁啦。冷藏設備應運而生，咁當然開頭咧好失敗，有啲咧唔係好成功嘅雪櫃咧，只船咧就令到咧嗰啲肉啊臭咗嘅，但係佢哋經過改良之後就成功啦，咁啊亦都係啦，令到嗰啲人咧就食用就好咗啦。你英國有幾大？你養要喂養英國地方咁細，點養到只牛咧？咁當然咧，我哋而家講嘅單向係軍轉民啫，喺現實生活裏邊咧。民轉軍咧，或者商業變成軍用咧，亦都係好普遍嘅。咁頭先我哋有位，我哋其實咧今日四位朋友開聲啫， 係冇錯， 仲有位影子顧問，佢先至係先至係專家。我哋呢啊班門弄斧啦，咁佢提醒我，其實咧好多嘢咧都可以係民轉軍嘅，但係因為咧軍用嘅物資咧，同埋民用嘅物資咧，有時嗰條界線咧。是相當之模糊的， 真係睇你點用嘅。 點你點用嘅？任何喐得嘅嘢咧，其實都係有軍事價值嘅。 係喺美國嘅時候，將啲軍事全部都係正有投標俾曬啲公司做嘅，就知道一個民轉軍嗰個調轉嘅方向。 嗱，好簡單啫。你而家中東好清楚啲咁農夫車咧，嗰啲咁嘅阿富汗啊，或者中東咧地帶啲人咧，啲尤其是咧北非啊，舊早幾年呢個茉莉花革命咧，見到好多啲喺利比亞之類咧，佢啲。人咧坐啲咁農夫車咧當軍車，係啦 pickup truck 啦，啊美國加拿大叫 pickup truck， 咁你大陸亦做農夫車唔差，即係後邊有個斗咁啦， 拖拉機 係啊，又唔係拖拉機，前面咧普通嘅車頭，咁後邊咧有個斗咁裝啲人咧， 大麥斗咁， 大麥斗咁，你擺個機關炮啊，擺幾支火箭炮喺度，或者淨係裝人咧，都係冇問題。咁一架普通嘅民用車，本來攞嚟裝裝啲谷物嘅，咁啊可以裝人嘅，咁係咪軍事物資啊？啊咁你講開頭先，我哋位專家咧，即係我哋嘅影子，我哋影子監製，即係佢先就係專家。咁啊，提咗一樣咧，北韓係嘛？啊，北韓。咁其實咧，北韓咧係好多國家係禁運，起碼聯合國禁運，佢好多軍事物資係運唔到俾佢嘅。 冇錯。 咁啊，佢有咩辦法咧？咁啊，用各種方法購買啲民用嘅飛機、模型機啊之類嘢咧，咁啊砌成一啲無人偵察機啦 ，UAV 啊 ，unmanned。唔係有個字嘅 drone 係咪 drone 啊呢個無人駕駛機叫做 drone 咁呢就有你知啦無人駕駛機呢就唔使快點飛行員仲有呢佢點樣飛法呢都唔會挫死裏面個人 都係打機冇分別嘅啫 係呀打機冇分別啦咁我有做到好多嘢啦咁其實類似嘅例子呢就好多嘅咁咧一晚半晚咧，佢節目都講唔曬，而且今晚咧，阿大衛，喂，我哋都係一個實驗性質，可唔可以咧？即係軍事同埋商一啲軍事嘅問題、軍事嘅議題，可以擺喺商業上用得到咧？ 冇錯，其實我哋係諗住想開個專門講呢個軍事同埋一個國際關係嘅節目嘅 ，OK 啊！ 今晚小弟好榮幸啦，認識到啊呢個斐特烈啦，亦都有我哋呢個影子顧問啊，即係阿某君嘉林， 好快 即 係 指導嚇。咁啊，睇下我哋有冇機會咧，將呢啲咁嘅節目咧係 develop 啊，發展成為一個咧即係 大家都可以容易明白嘅、嗯。 因為香港講軍事嘅嘢咧，就個節目咧就比較少，同埋咧就冇乜人會了解或者係識得點樣講嘅。OK， 咁只不過一個嘗試嚟嘅啫。OK， 咁啊，就係興趣啦。我哋都係即係得個噏字嘅啫。希望咧拋磚引玉，將來咧就多啲人聽 你 嘅節目啦， 參與我哋嘅節目啦。 啊，有緣榮幸榮幸啊！啊，斐特烈榮幸榮幸啊！我哋阿影子顧問啊。嗱，亦都多谢啊！喂，即系原来亨利咧都非常之有军事常识嘅， 我有军事所 学嘅。即系对做生意咧，同埋呢个咧系点样样打仗咧，其实都系同一个原理嚟嘅啫。 商场如战场， 系所以点解要有呢、這个？我哋啲大各大呢、這个书铺摊一定系会出现啲乜鬼嘢咩？商用《孙子兵法》啦。 嗱，我知节目就快结束噶啦。喂，讲开讲啦，我哋衣食住行咧，住又冇乜贡献啦，即系唔识讲啦。即系个衣咧就系、是。即係其實咧，我哋呢啲唔知係咪叫軍事迷啦，或者我都唔叫夠膽叫自己做迷，即係知少少咁啦。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話，即係好多男仔咧話覺得二戰嘅時候咧，德軍軍服咧特別有型嘅、有款嘅。咁啊，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共識嚟㗎啦，好多人都同意。唔單止係我哋亞洲地區咁睇咧，喺美國啊、西方國家都認為德軍嘅軍服好睇。 冇錯， 德國好睇啦，有型啦。但事實上咧。即係我哋有啲睇啲比較休閒啲嘅書咧，講到咧，其實意大利軍嘅軍服咧，德軍係羨慕嘅。喺1943年呢個意大利投降之前咧，根本咧即係呢個德意咧係呢個啲軸心國嚟㗎嘛，軸心國大家都盟友嚟㗎嘛。咁啊，德軍同埋意軍咧喺好多地區咧共同作戰，包括咧喺呢個巴爾幹半島打希臘嘅時候，同埋北非啦、北非啦，以及咧其實仲有咧大家遺忘咗嘅一段一次戰爭。就是、西班牙內戰1936到1939，佛朗哥啊，獨裁者呢、這個德意主要係意軍、就入去咧幫呢個佛朗哥啲右翼嘅骨政權咧打敗咧呢個左翼嘅政權嘅。咁啊，據講咧德軍咧嘅軍官係非常之羨慕，話你呢個意軍嘅軍服咧係 tailoring 裁剪得好。嗱，我哋而家望埋，我冇著過德軍軍服，我覺得好貼身啦，好有型啦，突顯嘅即係男人嘅氣宇軒昂啦。但係意大利都做得到，但係佢裁剪上咧，譬如有啲位，我哋經常喐動嘅位，點樣可以隻手喐動咧係自如嘅咧？你可能嗰個位稍為車闊少少，或者咧整啲好似風琴式嘅接位，等你一伸隻手嘅時候咧唔怕觸起個活動自如。咁啊，意大利人咧，即係你知啦，飲飲食食咧就衣著咧。食啊玩啊就一流嘅， 冇錯 啊！拉丁時裝大國啊嘛，打咧就勾流流，自己顧自己唔掂， 係可以攞埋支酒去上戰場嘅， 係啊！即係義軍喺北非咧，就佛線捉塵，咁仲有咧，我聽佢講咧就話嗰、那個佢指揮官咧坐啲偵察機咧去前線指揮啦，咁啊俾人咧自己嘅軍隊都高射炮焚火落嚟嘅。啊咁都有嘅， 係軍隊嘅 嘢，睇得唔打得，即係自呢、這個老實講啊，自羅馬帝國之後，整個呢個意大利半島咧都冇乜好嘢，即係軍事上咧乏善足陳。意大利雖然有擁有強大嘅艦隊啊，但係咧喺整個戰爭裏邊咧，喺二戰時候咧發揮嘅作用實在太少啦。地中海仍然係由盟軍控制，主要係英國控制。 係英國啦， 英國你咁意大利戰艦咧？就好慘嘅，佢本來呢1940年到咧，即珍珠港之前咧，講翻又咁講啦，即係我都班門弄斧啊！珍珠港嗰個日軍偷襲珍珠港嗰個戰術啊，唔係戰略係戰術咧，係模仿英國1940年突襲意大利軍港，炸沉咗意大利咧主要嘅艦艇，從此意軍咧嘅海軍，意大利海軍咧都唔夠膽咧即係咁輕易出嚟啊！喺呢個地中海度活動嘅，咁嗰次咧用魚雷機。英國呢嗰隻好似叫做劍魚式魚雷機，咁佢係喺航空母艦起飛嘅，就去到呢個意大利嘅港口附近先至起飛，咁又去夜晚係突襲呢個意大利嘅軍港嘅。呢啲戰術咧，日軍係吸收咗嘅，咁啊喺日本咧訓練咧大批咧呢個航空母艦嘅飛行員，海軍航空隊係精英嚟嘅，係借呢次呢個 concept 係借嘅。咁當然日本人做嘢就比意大利佬咧係認真好多倍。珍珠港事變時候嘅日軍嘅飛機師咧係一流嘅， 係同埋個戰機都一流啦。咁零式戰機 係啦係啦，最近呢個信報咧有人咧叫馬挺啊， 寫過一兩篇咧，關於個零式戰鬥機嘅。 哦，啱啱嗰陣時嗰套電影 啊， 因為 係係啊，我就冇機會睇過啦，但係要講一講嚇、啊。不過咁，任何嘢咧，即係科技係唔可以脱離政治同埋文化嘅。 冇錯， 啊，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零式戰鬥機喺二次大，即係應該咁講，喺太平洋洋戰爭初期咧，佢係橫掃整個亞洲區嘅。咁、啊、但係零式戰鬥機咧，佢夠輕啦，用木板做嘅啫。咁佢有一樣犧牲嘅，點解可以咁輕？輕就可以 犯犧牲過。 佢係冇鋼板嘅，因為通常美國嘅戰鬥機咧，佢飛機思坐嘅位咧係側邊同埋後邊有鋼板保護個飛行員，就算中槍佢唔會咁大機會死咗啊嘛。咁日本佬啊，人命係唔重要嘅。 冇錯，所以點解可以變成一個人肉軍炸機啊？ 冇錯啦，有神風突擊隊啦，啊，即係呢個係唔可以脱離佢個文化同埋政治嘅。咁同埋有一樣嘢，你講開就文化政治咧、嗯，即係我哋而家覺得衝鋒槍、衝鋒槍啦嚇、啊，即係根本全世界軍隊咧係叫做制式啦，啊制式嘅裝備啦嚇。咁、啊、其實喺世界大戰的時候咧已經有衝鋒槍，只不過好笨重啊，唔係咁 user friendly。咁咧喺其二次大戰已經德軍首先有啦，跟住英國模仿啦，英國有 develop 自己，但係德軍係有呢樣嘢嘅。 德軍嘅 MP40 44啦， 啊 MP44 到差唔多1943-44年先發明㗎啦。 咁但係後屘就變成 AK47 啦。 喂，依、這個有得 argue。AK47 發明者就話個外形 AK47 係似 MP44，事實上咧裏邊嘅氣動系統咧係完全唔相同嘅，外形相似啫。咁、嗯、講翻一樣嘢，日本咧日軍咧。是好少冲锋枪，唔系冇啊！原来咧，日翻查记录咧，即系美国讲咧、嗯，日本喺二次大战的时候只系生产咗万几支冲锋枪啫，哦，啊 ，assault rifle 啫。点解咁少咧？会唔会同佢文化有关系？觉得根本嘅冲锋枪咧就可以咧就系、是、保护到自己啦，杀到敌人啦，要发挥到咧呢个来福枪嘅作用啦，同埋咧连续发射嘅作用啦，啊，咁、嗯。點解日本仔生產咁少？根本就係唔重視，因為佢哋覺得自己軍隊訓練有數，唔需要靠啲衝鋒槍去做嘢。係啦，咁人命唔係重要嘅。 手太廢啦 ，OK。 啊，佢根本佢用300式步槍長短版本已可以打敗敵人，使咩需要用到衝鋒槍咧？ 就算冇子彈，前面有把刀咯。 係咯，係啦，冇子彈咪衝埋去肉搏咯。啊，唔需要有乜諗樣，唔係冇嗰個衝鋒槍。而係數量，如果日軍數幾百萬日軍嚟講，你做咗萬幾支咧，根本就不成比例嘅。反而咧，呢個國軍部隊咧，佢入口同埋自己仿製嘅咧嘅衝鋒槍一定超過咗日軍，一定超過日軍嘅武器。人哋今日都係一個謎，冇正式嘅答案。不過相信都係呢個原因，因為武士道精神覺得根本使乜靠你啲咁嘅嘢啊！如果火力支援，日本仔當然係有呢個輕機槍同重機槍啦、啊、但唔係攞嚟衝鋒用噶嘛，係攞嚟火力支援 支援 用嘅啫嘛。 支援咯，炸到你爛曬先。 同埋日軍嘅呢個衝鋒槍咧，都係嗰隻子彈夾都係打橫嘅。 啊，係啊，係啊。 咁啊，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啲即係下個禮拜咧就試下有冇啲其他辦法再可以講多啲嘢啦，係咪先啊？咁啊，多謝我哋阿影子顧問， 多謝。 咁啊，今日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咧睇下嚇，可唔可以再有呢、這個嚇阿杜比嘅國際軍事啦嚇。咁啊， 絲毫少咋，亂 Q 咁噏噶咋。 但係我哋會一個都係一個專題形式嘅，咁啊揾啲 issue 嚟講下咯，即係近期時事啊、國際上都發生嘅嘢，咁啊諗埋啲軍事咁講下咯。咁啊，多謝大家啦嚇，今日時候差唔多啦，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拜拜。